笑而是泪流满面，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，但他一去到别做城堡纹另一双腿，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，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，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伤，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，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，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我宁愿永远都被虐杀，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，我先来的他是我的他，怎么会爱上别的他， 让我们回去从前好 身边，相对无言，默默的许愿，对爱的依恋，牧场的炊烟装点着草原，爱像拥着暮归的少年，身边把我的手牵，牵着我手心。